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大家好，到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飯， okay， 大家知道啦，細良咧呢個禮拜就嚇帶團去不丹啊， 哇！ 咁咧就所以咧，我係特別請阿姚教授啊，姚松炎教授咧嚟同我哋做嘉賓，咁啊呢一集咧同我哋講一講呢個琴日嚇即係土地大辯論嗰個完結啦，咁樣咁啊做一個少少嘅總結啦。不過今日星期五，大家知道啦，啱啱呢個山竹啊，唔係天竺啊，山竹打完風嘅。第五個工作天咁樣嚇，咁但係咧就市面上邊都仲係好多嘅，即係未修復好啊嚇嚇。咁啊，大家知道啦，星期一就林鄭嘅政府就出現咗大嘅問題啦，因為就強行復工，咁就冇即係回應市民大眾嘅訴求，停工又或者根本就漠視咗根本就冇交通工具。咁點翻工咧？咁所以造成一個大嘅，即係真係可以話係混亂，從而成為災難。 政制事務司嗰個解釋就有啲匪夷所思喎。佢就係話估唔到，會咁混亂， 露咗底添啊！反而 估唔到啊！ 之前咧打緊風之前咧，政府就講得好犀利噶嘛。今次係即係做嗰個期望管理啊，又跨部門啊，十幾二十個跨部門啊，咁啊，即係等市民咧提高非常非常之高嘅警覺啊嘛。 係啊係啊。咁其實我係想問咧，不過有機會有機會，可能喺立法會都要問一問，就係究竟星期日晚咧，巴士公司同埋港鐵究竟係幾點鐘？通知政府或者有冇通知，就係聽日係通唔到車噶啦。 哦，嗱，我記得好清楚，因為我新民主同盟咧喺星期日嚇，即係啱啱打到應嗰陣時咧，下晝嘅兩三點就已經寫信俾政府教育局，就希望佢宣布就禮拜一就停課嘅嚇。咁就咁當然喺我哋之前再早啲啊有教聯啦，呢一個嘅教協啊咁樣係去做啦。但去到夜晚就關鍵嘅，夜晚咧我記得好清楚，7點零鐘左右咧，呢個港鐵嘅其中一個總工程師咧巡視曬之後咧，已經示警噶啦，佢係公開地接受傳媒訪問，喺其中一個港鐵站裏邊咧就話聽日即係跟住禮拜一。個工作天咧就話呢個輕鐵、東鐵咧就極有即係遇到好大嘅困難嚇，通車都可能只係局部地通車，又或者係即係市民要有心理嘅準備啦。又去到夜晚，其實應該係去到差唔多係凌晨時分咧。以我所知咧，巴士公司咧都。 公開講 就話第二日咧就不能夠提供呢個嘅服務啦。嗱，所以政府嗱，即係你問我咧，政府第一就冇理由咧係等巴士公司公布，跟住先至係去做決定啦。佢哋應該有個所謂嘅緊密嘅聯繫啦。呢個既係運輸處處長嘅責任，亦都係運房局局長陳帆嘅責任啦。咁所以點解市民係怨聲載道，就唔係淨係第二朝，而係話佢知道嗰日根本已經係冇呢個足夠嘅交通工具。 佢話佢唔知喎。 呢個就係有問題啦，呢個就係有問題啦，咁樣係。咁你禮拜日嘅夜晚開嗰個所謂嘅跨部門會議，嗱，林鄭就話收到唔同嘅團體，包括政黨啦，就要求喺禮拜一停工。咁啊嘅訴求，佢就係話開完跨部門會議之後，就係星期日嘅夜晚。 係。 跟住開完出嚟就係講話，我哋即係覺得呢個係唔需要啦，咁樣。 咁所以佢係出事，佢最多只係能夠講下，如果俾翻一個 benefit of doubt 俾佢嘅話咧，就係話佢嗰刻仲未知道巴士公司係全線咧係停駛，主要嘅巴士公司例如係九巴啊、新巴啊咁樣係。 唔係， 咁但係你都係第二朝啊嘛，你有成晚嘅操作啊嘛。 咁唔通佢要瞓覺咩？ 係啦，第二個問題就係點解政府俾人批評就係話佢冇一個叫做緊急事故協調中心，就24小時 around the clock 應該有官員。就算你不是陳帆局長，就算你要睡覺的話，你都應該有官員去看著情況嘛。第二天是怎樣？星期一的早上是全港600個地方，是600條路是封了，所以 你就會看回巴士公司是對的，做了決定，因為去的巴士 行不到啊，出來 了出去的話反而就會造成那些路道路塞了。到現在就那些塔樹的報告高達14000宗，是五日之後都還有14000宗， 還要增加下去的， 還要增加下去。是咯，即係我哋呢啲啊，做區議員都要俾市民話：喂，你快啲落去幫下手。嗰啲非主要幹道就留翻俾路政署、運輸署、食環署、康文署嗰啲去做。我哋就幫下手啊，市民又自救啊，去做嗰啲非主要嘅行人通道啊咁樣。 今次做得幾好啊，民間嘅力量係睇到。 但係其實係好無奈， 好無奈， 係好無奈。其實同埋係有啲危險添嘅。 啱啱啱，亦都我哋都講緊就話未必適用嗰啲工具啊。係啊，即係有陣時一腔熱誠啊，諗住為社區做啲工作，咁但係有陣時會整傷自己。 係啊， 咁我見到呢幾日都陸續有啲報道又講，繼續有啲樹幹跌落砸到人啊，砸到車啊，哇！即係所以其實政府明顯係低估咗今次嘅事故啦。 教育局就算係禮拜一、禮拜二連續兩日停課，禮拜三復課咧，我喺禮拜二嘅下晝都仲收到有個別學校。 哦，係啊。 是啲塔大樹啊，係大樹，除非你有電鋸，仲要有專業人士，你先至係開通嘅啫。差唔多 有啲話塞住個門添。 3、5、7棵，咁但係咧，啲隔學校係通報俾教育局之後，哎呀，教育局你可唔可以容許我或者接受我？我想停多一日。 係。 咁即係等你政府部門嚟清咗先。 俾唔俾啊？ 教育局竟然就話唔好，你開啦，照開，即係好離譜啊！我覺得嗰啲係。後尾咧，後尾好緊急嘅情況之下，即係做咗啲好特別嘅操作。即係可能三條狗都打埋嘅話咧，先至係揾到路政署最後開路，先至趕得切喺禮拜三嘅朝頭早復課。但係禮拜三大家都知道，啲學生都仲係攀山涉水啊，即係咩咩在森林和原野啊，即係會穿過森林咁先翻到學校。咁其實一樣都係有一啲嘅 有危險嘅，係 啦，咁所以政府真係。本來在風災之前做好好的預警啊，叫市民提高警覺，賺取回嚟那些好像話做得幾好的準備工作，但在今次事後全部輸得曬，我會認為。 我就 touch wood 啦，我就覺得啊，全球暖化其實越嚟越逼近㗎啦，應該有類似山竹咁樣級數甚至更高嘅超級颱風咧，應該都會越嚟越頻密嘅。所以我估咧，我哋係應該要吸取今次嘅經驗，就要趁呢段時間咧嚇冬季嘅時候，就睇下點樣可以令到我哋下次有再嚟嘅時候咧，點樣去應對？因為譬如杏花村咧，其實佢上一次天鴿嘅時候都已經 係啊，一年前 好嚴 重啦嘛，打過一次係成個停車場浸曬。 係啦係啦， 今次又係一樣，不過今次唔同咧，就係嗰啲車主啊，即係見個鬼都怕黑啦，全部就洗走曬係。 車可能冇事啦，咁但係一樣又停電停水停電喎，泵房又浸埋。 我做新界東嘅立法會議員，竟然。在星期日夜晚都仲收到，都收到港島杏花村嘅居民嘅求助。咁跟住我幫手啦，就停水停電啦。佢咁多座有幾座係嘅。咁但係我揾到港燈嗰陣時候，港燈都話仲係浸緊啊，阿范議員仲係浸緊。咁啊，佢哋會盡快揾工作人員係去做搶修，未做搶修嗰陣時候要揾清楚個事故先。咁但係咧，個水浸到一定程度嘅話咧，係有漏電嘅危險嘅話咧，咁係即係高風險嘅一個工作。咁所以係要一啲時間操作。咁所以其實係即係杏花村是不是在當初建造規劃的時候是不是有些考量不夠完整，所以當天鴿當山竹來到的時候又面對這麼大的災難， 所以我就說趁這段時間就快一點，可能是要想一下怎樣做一些、修正或者防範，下次再來。將軍澳今次都很嚴重，所以其實將軍澳 西貢都慘，西貢那個污水處理廠現在流到是屎水流到周圍都是， 又不通報又不成， 現在就還說 真是糟糕。 怪。 仲話嗱，即係唔好意思啊，我係西貢區議員，但係咧西貢嗰啲嘅海鮮檔户話不受影響、不受污水影響嗰啲海鮮咧，就大家真係要做一個小心嘅評估啦。咁樣係嚇，即係而家流到周圍都係嗰啲叫二級處理咗嘅污水，都仲係流咗出去出邊咁樣係。咁嗰啲係有大腸桿菌嘅喎， 係冇二級喎，我報紙睇佢話一級加消毒啫喎， 咁啊更加污糟係，即係更加污糟，即係用航拍機影到出嚟咧係叭叭聲咁樣流到出去。大家唔好忘記喎，係喺事故係去打漏爛曬之後嘅三日喎，咁所以市民就話：哇，呢個污水處理廠打爛咗之後都要三日通報，咦？咁呢個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啊、高鐵啊，甚至乎大陸嗰啲核電廠，會唔會根據呢啲官員嘅行事模式，係講緊30日或者3個月之後先通報呢？係咪其實我哋已經係面對緊其他硬件受災，我哋唔知咧咁樣。 唔係你已經係高估咗佢啦，你係講緊有日數啊。其實我而家發現佢就係話傳媒冇揭發，佢就唔講。 係， 俾人揭發咗佢先講， 即可能分分鐘3年之後先知喎。 你揭發佢咪講咯，個時間就係同你傳媒嘅能力成正比啦。你揭發到我，我就講俾你聽；你揭發唔到我，我就當冇發生過。 係，好可怕，好可怕。而家能唔能夠依賴嗰啲即係遙控嘅航拍機嘅咧？嗱，你個港珠澳即係橋嘅人工島係喺大陸水域噶嘛，係。 所以政府會修例嘅， 會修例， 令到你哋 係 啦，令到你哋 航拍機有一個好似無人駕駛啫嘛，即係記者去唔到，你都容易啲係快，即係派一架過去咁樣係。 所以你知得太多啊，你知得太多咧，佢就會修例嘅。 我就知道曾經有人用航拍機就由唔知由新界呢邊就飛到過去港島，即係南區嗰邊嘅最遠係咁樣，係咪最遠係咁咧？ 都是幾公里 嘅，都係幾公里 嘅 啫， 嗰個遙控嘅能力 係啊，點算好咧？嚇，好危險啊！真係。 好，咁仲要講下係咪聽日都有一啲活動？ 嗱，今日就22號啦，聽日就23號，後日就24號啦。呢個就係特區政府同埋北京政府即係念之在之，就話要高鐵通車。聽日就係咧，就特區政府就幾人批評就話陳帆局長同大陸嘅幹部咁啊，一個禮拜前鬼鼠交接咗呢個嘅。西高鐵西九龍站地下的大陸口岸區之後咧，鬼鬼祟祟啊！聽日就話做翻一場嚇呢個正式嘅開幕儀式，就去到禮拜日咧就係呢個高鐵嘅正式通車嚇。咁所以咧就民間團體組成嘅80多個嘅，加埋一啲民主派嘅議員嘅一地兩檢關注組嚇，就聽朝即係就會去贈慶啦，係去抗議啦，搞街頭劇咁啊，即係將呢個即係超時啊、延誤啊、超費啊、龜速嘅高鐵咧，就即係再一次咧揭露嘅謊言出嚟啦， 同埋我哋講中曬啊！我哋之前話去作大講假，話去廣州嘅速度啦、班次啦，仲有咧就係喺裏邊做安檢嗰個混亂嘅情況。佢而家都解釋唔到點解會有 B5 層， 真係好不幸，真係。 即係全部，即係我一早已經係講出曬佢個法理 有問題。我哋烏口喎，而係我哋盡言責去提醒翻政府，我哋認為嗰啲係問題嘅，佢要拆解咗，要處理咗，跟住先通車，同埋即係要開誠布公同市民交代。而家唔係喎，而家差唔多。全部我哋嘅憂慮都成為事實，政府係冇處理到喎。而家連根本連講事實，即係連隱瞞都要做埋，係去即係臭屎密冚咁去處理高鐵呢個即係一個又一個爆出嚟嘅醜聞喎。咁所以你話喺沿途有咁多地方，因為打風啊，有啲地方係呢個滲水啊、漏水啊、整爛咗啊、水浸啊咁嗰啲係即係絕對唔出奇嘅喎。係。 喂，嗱，嗰啲長者心水清喎，即係記者訪問佢，佢話。咁貴，我4蚊搞掂。 嗰個長者真係自精靈，應該頒個獎俾佢係咪？即係踢爆咗，我啊冇咁蠢啦。4蚊，2蚊啊搭到去元朗，跟住再喺元朗啊2蚊搭去落馬洲，翻到大陸，因為我呢個年紀係長者嘅話咧，仲可以免費搭車。我使鬼你用100幾200蚊、200幾300蚊買呢個高鐵飛啊！ 真係爭好遠啊！ 真係，喂你。即係弊家伙 喎，係啊，咁啊，而家係似乎票務嘅出售情況，比起政府跨口講 係 嘅數字爭好遠喎。 該售情況同今日啱啱開售嘅新 iPhone 係好類似，即係門著拍烏蠅咁樣係。嗱，第一日就話所謂嘅17,000張，跟住第二日咧就已經跌翻到去幾千張嚇，但係呢個係遠遠低過政府講話通車之後咧，每日有8萬嘅人次， 每日 每日有8萬嘅人次。嗱，我假設你 即係十個鐘頭開十個鐘頭、十二個鐘頭，你每個鐘頭應該買咗幾千張出去啦。冇喎、啊，不過當然可能即係另一個好壞嘅情況，呢、這個八萬人次原來有好多係大陸嚟香港。嗱、 嗯、 呢、這個係揭示咗另一個可能更加惡劣嘅情況，就係、是、根本連高鐵就唔係我哋香港人用。可能即係90%都係大陸嘅人用，因為而家就話有啲報道，大陸裏邊就話好多好多即係售票情況好好啊嘛。 嗯、 今日嘅呢個 Metro Daily 啊，《都市日報》啊，仲話大陸有啲團咧就話嚟到香港可以玩過夜啊，咁啊酒吧業咧就好開心啦，因為咧高鐵就可以一車一車咧，大陸嗰啲人就嚟到，我啲遊客咧自由行旅客咧飲翻杯過埋夜，第二日搭高鐵走咁樣喎、 啊。哇，咁樣 真係即係 Metro Daily 而家做到，即係好似啲官媒咁樣係即係全面唱好呢個高鐵喎，我就好好質疑啊。 喂，如果咁就香港嗰、個應對突然大量增加嘅所謂一日或者兩日嘅旅客。要馬上去處理喎，因為好多時都出事噶。 係啊， 你突然間大量增加咧，其實係個城市個負載力嚇，或者其他配套咧，未必應付得到。 自由行麥難民可能喺麥當 勞。係啊， 大佬根據部分嗰啲自由行旅客嗰啲嘅行徑嘅話嚇，不過唔係喎，而家可能新形態喎。因為高鐵咪好限制佢哋嗰啲行李嘅大細噶嘛、哦，可能就唔係再係嗰啲攞住個夾周街走嗰啲 Gibson 喎，可能更加輕艇嘅自由行旅客喎，真係，因為佢根本就攞唔到咁大件行李，因為根據高鐵嘅限制嘅話咧，嗰啲行李可能喺三日之後先到噶嘛， 係應該好細件。 啊、Metro Daily 報嗰啲《都市日報》報嗰啲話玩過夜就唔適用噶咯喎，可能孭住個背包嚟玩嘅啫喎。 係咯，同埋又未必順便可以買到奶粉啊。 係咯，咪走唔到水貨。 哦，咁、就係下個禮拜可能要 我哋做啲study 先得。 係啦， 要做啲 study 先得。系啊，咁咧就言歸正傳啦。咁啊，不過未講呢個土地大辯論，都要講一講琴日，因為琴日咧就阿劉小麗小麗老師咧就正式喺呢個深水埗嚇呢個嗰度咧就啟動咗佢嘅選舉工程， 係啦，宣布 正式宣布參選， 係啦， 啊，咁咧就我同其他好多泛民嘅朋友有被邀請係去出席，係去撐阿小麗老師啦，咁樣嚇，咁咧就即係佢係遠遠早過政府嗰個10月2日嘅報名期之前，嗱，琴日就係呢個嘅20日啦，即係早咗10日。咁就小麗老師就公布之餘咧，就希望透過大量收集呢個提名咧，就即係透過公民提名，大量嘅提名係去抗 DQ 或者係反 DQ。當政府如果都仲夠膽死咁樣係去將阿劉小麗嘅參選嘅資格隨便咁樣剝奪嘅話咧，咁就唔係淨係剝奪民主派參選人，唔係剝奪劉小麗老師，而係剝奪有背後有好多人支持佢應該係參加今次嘅補選，即係重返議會嘅一個做法啦。 呢度一定想講一個重大嘅關鍵就是話咧，上一次311咧，反而就我哋講關鍵一席，可能大家話深水清嘅選民可能話都唔關鍵啦，議事規則都改咗啦咁樣。咁但係咧，今次11月嘅情況咧就同上次有啲唔同啦。點解今次再會講關鍵一席咧？就係因為我哋留意到建制派咧就開始放風啦，就話想再修改議事規則。今次就好誇張噶啦，就係話一被逐離場咧，就一年都唔准翻入去。 阿謝偉俊即係作為呢個議事規則委員會嘅主席啊，就陰陰濕濕啊。嗱，佢而家口講咧就話點咧？佢就話係如果多次被逐之後，咁咧就即係有機會咧係會即係停賽啦。罰錢啦咁樣嚇，罰就罰我哋嗰、那個即係話咩參考所謂嘅其他民主國家，跟住咧就即係一個月啦、兩個月啦、三個月嘅人工啊咁樣嚇。咁但係你話嗰個停賽係更加重要， 係 啊，唔係錢嘅問題，而係喂咁你咪變相 DQ 咗一個議員4年嘅任期其中1/4， 係啦， 咁咪同 DQ 有咩分別咧？ 嗱，所以能唔能夠？頂得住佢呢次嘅所謂第二輪嘅議事規則修訂咧，咁就要睇11月個結果啦嘛。 係啊， 咁就如果個評估準確咧，就係話如果攞翻呢一席咧，就能夠喺地區直選啱啱好， 啱啱 17 建制係啦，同民主派17/17，咁就唔能夠即係過到分組點票。 係啦，嗱，所以 要修例嘅話， 所以呢一次呢個關鍵一直咧係非常非常之關鍵喎。 係， 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咧，大家就不能掉以輕心啦。 呢個即係我知道，梗係會有啲年輕嘅朋友嚇、你又講關鍵一直啊，又攞翻2016年嗰陣時2月28日啊，楊岳橋、啊周浩鼎同埋梁天琦嗰度拎出嚟，咁啊甚至乎有少少嘲諷啊、恥笑啊咁樣，又關鍵一直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從個大局嘅角度去睇，從嗰個客觀係位，咁你睇到確實真係嘅喎，咁樣係到底喺今次嘅選舉裏邊，如果又再即係失諸交臂，阿劉小麗又再墮馬嘅話，咁民主派呢個唔係淨係佢一個人嘅事，亦都唔係民主派嘅事添啊，而係話當議會裏邊隨便地係可以嗱，而家已經有政府透過一個小小嘅選舉主任去 DQ 議員啦，仲可以透過任何一個事務委員會趕咗佢無厘頭喎， 係啊， 係趕咗佢離開咗個會議廳，跟住再喺呢個即係議事規則委員會就哦，你犯規啦，咁我就停你賽一個一年或者12个月，喂。咁你又少咗票喎，而家喺嗰個過程裏面又可以做其他嘢喎。 冇錯啦，冇錯啦。所以今次呢個係即係變咗大家要放低下其他嘅成見啦。即係先係處理咗呢個17/17。呢、這個關鍵先，其他嘢咧再慢慢傾。 係啊，教授，唔知你有冇留意前日有篇文好特別嘅？嗰篇文應該本嚟應該係幾個月前出現，就係、蔡子強兄有份寫嘅。我點 解咁遲先出啊？ 嗰篇文咧就係講翻3/11嘅，講翻3/11解讀嘅結果，咁但係有參考價值嘅。嗱、因為咧其實小弟嗰陣時就被批評啦，就話即係啊喺新界東嗰度3/11嘅補選咧就得唔到本土派或者係部分本土派嘅全力支持，曾經投過。俾阿梁天琦嘅就冇投俾我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哦你弊啦咁樣啊，咁所以就即係係你贏到啊，我叻咩犯個威，不過咧你就即係爭取唔到全體本土派嘅支持者嘅支持啦，咁樣係。咁啊蔡子強嗰篇文咧，佢同另外應該兩位學者合寫，或者我唔知係學生應該係點樣啦，咁就合寫。佢一個解讀好有趣，原來咧佢又話喺新界東喺3/11嗰度咧，就18至30歲或者18至30几岁嗰个年龄层咧，佢就唔系用本土派去解读，佢就反而用年龄层去解读。又或者当然啦，你可以话好多嘅本土派系年轻嘅选民咁样啦，你可以咁样即系去将两种身份摆埋一齐，就发觉18至30几岁嘅年轻选民咧，喺今次3/11嘅投票率嗰度咧，系有好多冇出嚟度投票。咁所以你话系阿范国威咧，就确实咧不能够争取得到好多本土派支持。但系同一时间，另外一种解读咧就系话年轻选民。即係民主派嘅年輕選民咧，喺3/11嘅補選嗰度咧，係大量流失，流失咗高達喺新界東咧係27%。 九龍西都係㗎啦。 係啦，佢再解讀咧就話九龍西同埋港島咧其實係相若，就唔係27%，就係24%同21%。嗱，咁所以咧呢、這個就已經唔係新界東本土派，又或者嗰陣時因為阿梁天琦崛起嘅2016年嘅2月28日嘅補選一個故仔啦，而係話整體而言。香港的年輕嘅選民係支持民主派嘅選民咧，喺啱啱過去嘅補選咧，係你覺得佢係絕望好啦、冷感好啦，又或者意識形態上面，咦，到底應該係港獨、本土、傳統民主派，或者係即係大家唔妥對方咁啊，或者大家互相不能係去即係說服得到對方接納自己嘅路線點樣都好咧，就總之就係大量流失。而呢個3/11嘅結果，年輕選民、民主派嘅支持者唔投票，投票率大幅下降，係遠遠比中年、比長者。嘅話咧，呢個其實係一個警號啊！如果放翻喺小麗老師今次呢個11月25日嘅補選嘅話咧，咁就又係另外一個危機嚟。 我咁我一定要睇翻佢篇文喎，即係究竟佢個流失係話佢唔投票啊，定話投咗建制派咧？ 唔投啊！ 係 唔投啊？唔投係唔投票，係淨係流失，係冷感，我唔投票。 哦， 因為咧新界東嗰度咧3/11嗰次。我18万啦，鄧家彪就15万啦，哪吒就6万啦，咁樣嚇。咁但係整體而言咧，白票嘅咧，即係廢票嘅咧，係得個4000几嘅啫，係好少。但係點解會即係嗰個投票率咁低咧？其實就係年輕選民嗰度咧大幅下降，而整體係拉低咗。 嗯。 咁所以咧就，所以就阿小麗老師今次就真係好兇險啊！ 即係非常之風險。第一就面對會唔會被 DQ 啦。第二就係 DQ 咗嘅，而家呢位嚇即係永續參選啊基哥啊，就話即係如果小麗老師被 DQ， 咁佢就會有機會會走翻出嚟選，仲話勝算好高啊！對我嚟講，我曾經聽過某人都講過話自己勝算好高嘅。咁就走出嚟選，咁重要咧就係話，就算佢冇被 DQ 嘅話，到底點樣係說服翻過去喺九龍西，你話係曾經支持過游蕙禎嘅又好，又或者係年輕嘅民主派嘅選民又好咧，係另外一個即係我諗喺選舉工程上邊即係面對嘅挑戰啦。 哦，咁都好，有呢個新嘅資訊咧，就喺選舉工程上高就可以做翻啲比較有針對性嘅工作。 係， 因為上次就有啲係嘛，即係。核子摸象，因為都不知道，即係尤其是我在九龍西咧，就好多種講法啦。有些就話啊，嗰、那個區可能是即係基層為主咁。咁有些就話啊，可能佢哋冇乜點留意 Facebook 咁。咁即係嗰陣時就好多嘢估咯，大家即係咁。如果而家啲新嘅資訊好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哋有建議啦，教授，我哋都曾經傾過，就係建議啊，小麗嘅團隊即係都要即係例如係透過做民調，係去可能更加深入地係去掌握個民情啦，因為咧。我哋相信應該就會嗱，建制派你會倒冇，而家整個陳健康根本就係阿鄭永信模式嘅。啊，鄭永信我一定要批評阿鄭永信先嚇。九西嘅選民你哋選咗佢，喺今次土瓜灣因為沙中線地陷，我想講成個暑假立法會開過兩次嘅特別會議，一次係鐵路事宜小組嘅委員會，另外一次係交通事務委員會。呢、這個鄭永信坐喺我隔離再隔離，一句説話都冇講過。嗱，九龍西嘅選民。特別如果你住喺土瓜灣受到地陷之苦，你要睇一睇你選咗個建制派帶嚟係乜嘢嘅後果。佢論盡言責喺議會裏邊監察政府，問政府係去交代點解港鐵沙中線有地陷都唔公布呢啲咁嘅情況，點解又隱瞞？佢連呢個基本職責都冇做。係我哋冇話選咗劉小麗老師再重返議會之後咧，就一天都光曬完美噶啦，搞掂曬所有嘅問題啊，萬事大吉，個個都可以幸福。呢、這個唔係我哋講嘅，不過當議會裏邊如果可以多一位民主派嘅議員翻翻去，係去做抗衡，係去增加一多點嘅呢個嘅監督政府嘅力量，為民發聲嘅話咧，政府嘅施政咧係會更加受到制約。 我覺得最離譜是連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他竟然反對， 是這個是很離譜， 太得人驚。 即市民，你揀建制派，我有時係好唔明嘅，有時我覺得甚至乎是智力的問題。他落嚟跟你講巡區又好慰問你，又話好關注你，又好關注咁，但係點解？當港鐵大到不能夠倒下，跟政府根本就係成為一個利益集團。為政府保駕護航，他自己出了事，政府又保住他，現在只是剩下立法會這個僅有半民主的一個的監督的機構，是去展開調查，希望迫使他們是去早些，和避免日後再犯這些錯誤。大佬， 沒錯了， 建制派都反對，都反對。對上一次立法會可以做這個的調查，已經是講緊梁振英2011年的年底，就說這個九龍西九文娛藝術區一啲嘅干預㗎啦，你諗下幾大鑊？ 嗱，同埋佢哋嗰個解釋係已經係不攻自破㗎啦。 係 啊，因為佢一直講就話，哦，政府已經委任咗退休法官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啊嘛。啊，但係好清楚指出就係話嗰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權責只限於紅磡站啊！ 係啊，冇查會展啊，冇查呢個土瓜灣站啊， 係啦，土瓜灣沉降不會係有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的，咁所以呢一個解釋咪即係講大話啦，係咪先？ 咪咯， 咁所以土瓜灣嘅居民或者受沉降影響嘅住户，你唔好期望嗰個法官嘅獨立調查委員會會幫到你喎，佢根本個權限係唔會查土瓜灣嘅任何沙中線嘅事件，咁所以佢其實就即係想保駕護航啦，係咪啊？就係知道裏邊有一啲嘢唔可以俾人知嘅， 絕對 係。所以真係好失望。 大家睇一睇點解咁多嘢爆咗出嚟？係可能有 whistleblower， 有呢個告密者，但係點解係喺條沙中線土瓜灣段差唔多起好咗之後嘅一年？一年前已經有呢啲資料，嗰陣時冇爆，而家先爆咧。仲要係港鐵已經有人做咗，你話代罪羔羊又好，承擔責任又好，有五個人人頭落地，但馬時亨都仲係做代主席嘅情況之下，先至爆出嚟啊！ 而政府又不去查， 真係遲曬。 喂，真相永遠都可能就埋葬咗喺地下噶咯，係。 因為原本佢如果一年前或者更早就已經係揭發嗰個沉降咧，就可以馬上透過立法會咧係去做補救同埋追討賠償。 係 嗱，而家咧就所謂死無對證啊， 係啊， 因為挖掘工程完咗啦嘛。你而家就冇辦法證明嗰啲裂痕啊、傾斜啊、斷裂咧，同佢嗰個挖掘工程有冇關係啊？咁所以而家就幾慘嘅，就係都幾有理由相信有關，但係因為已經完咗個工程咧，係無法追究。 嚇！日後嗰啲嘅地陷嘅問題係咪真係完完全全解決？會唔會喺某年某月某日又突然之間嗰廿幾棟、廿三、廿七棟受影響嘅土瓜灣嘅樓宇又有再進一步？你話裂痕又好，傾斜又好咁樣。嗱，而家政府就話唔係港鐵啦，港鐵就話相對地安全，因為佢只係下陷。就冇傾斜啫， 同埋個傾斜嘅幅度唔超過標準， 幅度係可以接受咁，但係個標準係改咗啊！各位， 真係慘， 真係好恐怖啊！其實今時今日香港人真係，所以當阿小麗老師講話即係守護平凡的幸福，佢唔係講緊我哋結婚嗰陣時同老婆講我要俾你幸福啊！平凡嘅幸福意思就係話小市民，我哋營營役役去工作，希望安居樂業，而家根本完全不能夠安居樂業，你睇睇。你住喺度，你唔理政治，唔理時事，咩都好，你嗰個住緊嘅單位，你住緊嘅大樓都可以，竟然係 炸裂你嘅，係啊，係嘛？ 你睇下我哋醫療，睇我哋嘅教育嚇，而家翻工啊，你即使做一個好勤力嘅打工仔啊，翻工都可能揾命搏。喂，大佬， 十五個鐘頭喺天台。 即係琴日我記得社民連啊，阿吳文遠又講得幾好啊，即係去做社民連嘅主席，琴日就係、是、喂。哇！你睇下啲官媒，日日喺度同你講國家安全，呢、這個梁振英又好，你建制派日日同你講國家安全，香港人而家係揾命仔同你講，我真係要基本安全啊！而家連翻工都唔安全啊！我哋嘅特區政府可以墮落到咁樣啊！ 係，仲有鐵路會超支喎，之後你仲會好辛苦。 係啊， 繼續要去追查。 鄭宇華2009年就已經講到明啦，50年係有呢個嘅，有呢個可以回本，仲有錢賺。而家嚟緊嗰50年，唔單止係唔會回本，仲會蝕。而邊個係填氹呢？嗱，各位真係慘啊！我哋呢一代就唔係我哋呢代，我哋下一代仲繼續填落去啊！呢個係無底深潭嚟嘅，係好可怕。不過我哋跟住翻嚟咧，我哋停一停咧，就講一講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講呢個土地大辯論嘅，好唔好啊？ 好， 我哋唞一唞先。 今日我是特登为大家介绍下我哋嗰啲饮食天王现金券嘅，我喺网度咧就已经卖咗几年噶啦。咁今年咧就即系非常之昌盛嘅。其实喺我哋啲实体店或者啲网就用一个折头就俾咗啲现金券我哋。咁然后咧我哋咧就喺个网度或者实体店嗰度买嘅现金券咧就系咧当现金用嘅。佢嘅限制咧系非常之少嘅，唔系冇限制，譬如话。你不可以結婚擺酒用現金券嘅，就我哋會寫明噶啦。咁今年咧，我哋搞個好大型嘅頒獎禮，35個招牌嘅城市，300多間城市，有傳統嘅酒樓啦，個日本菜啦、韓國菜啦、茶餐廳啦、泰國菜啦。咁因為有300多間咧，其實咧一定有一間喺你附近。咁食廣東菜嘅有10多間美心可以去嘅，生記啦、稻香集團啦、聚福樓金閣啦、金行香啦。富豪酒家啦，阿翁鮑魚啦，就海底撈啦，小肥牛啦，啊半島漁港啦，阿翁火鍋啦，咁茶餐廳就有金記冰室，泰國有泰國人海南雞啦，泰豆啦，泰國啦，係有煲仔王啦，一定有一間喺你附近。咁而你慳到啲錢，點解唔做咧？直接上 koc.com.hk， 今次咧就招收 VIP 會員，我哋有啲特殊嘅 discount 俾你嘅。你而家同我哋聯絡咧，就打312-155-25，或者去人民超市嘅實體店，或者上網咧，其實都可以買到嘅。